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每一段音乐都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今天播出由刘慧采制的《永远的沂蒙情》。 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 沂蒙，一片神圣的土地。在中国，沂蒙与井冈山、延安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三大老革命根据地，被誉为两战圣地——红色沂蒙。为迎接建党10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沂蒙》将于7月初在北京天桥剧场隆重上演。这是舞剧《沂蒙》里歌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每一次在现场歌声响起，观众们无不动容。从1973年5月16日由中央芭蕾舞团首演于北京天桥剧场的《沂蒙颂》开始，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首歌传唱至今。著名作曲家73版芭蕾舞剧的作曲之一，80岁高龄的刘廷宇告诉我们，当年的创作初稿里并没有这首歌。 开始不是这样的 哦， 把他们这个老乡啊对待这些伤病员情感一定要真实地表达出来。可这个舞蹈呢， 他不能太是，就是看了就知道他说的什么。 嗯， 他必须用语，他是语言的东西，这个怎么办呢？那就唱吧。后来坐那儿熬鸡汤嘛。 所以这首歌原先是没有的，后来您觉得为了需要， 需要他表达不出来， 为了舞台剧的需要额外加上去的。所以后来的这种传唱也是您没有想到的吧？ 那我没想到，没想到大家都喜欢。 家喻户晓的歌曲传唱至今，而沂蒙红嫂乳汁救伤员的故事更是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进一步提升艺术价值，这些年来中巴多次组织创作团队分批前往沂蒙山区，深入挖掘沂蒙人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在最新的这版芭蕾舞剧中，编导徐刚告诉我们，重制后展现了一个全新而宏大的故事构架，以更加深刻凝练的剧情脉络加入了永远的新娘、火线桥等真实感人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 群体的32个妇女跳到水里头，半个多小时泡在水里头，扛着门板战士从上面去打这个孟良崮战役，这就是一个群体的形象。因为红嫂，我们老说明德英这个原型是一个人，其实呢，红嫂是一群人，甚至于整个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可以用红嫂的这种牺牲精神啊、大爱精神，就是说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解放是靠他们这种弱小的身体扛出来的群体的红嫂形象。他们的牺牲是无私的，因为里头有孕妇，然后有的人就泡完之后可能终身不育，妇女的名字有的叫二婶儿，有的没有名字，大名儿都没有的这一群妇女托起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沂蒙人民曾用生命和鲜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今天所说的沂蒙，其实在中国的版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地名。编导徐刚这样告诉我们， 最近我们才知道这个沂蒙这两个字是人造的，没有沂蒙这两个字，因为是沂水蒙山，后来是解放后不久他们才管它叫沂蒙地区，它是把它合并在一起，是一个创作出来的，在古时候是没有这个词儿的。那么这个沂蒙精神呢，就是因为山东老区在整个战争年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么长时间里头，这个水乳交融、这个乳汁救伤员这种事情，用乳汁救伤员这样的事例在世界战争史上会是浓浓的一笔的。那么生死与共，这个也可以理解成因为家家有英雄，户户有红嫂的这种，因为真的是只要有儿子，最后一个儿子上前线，这是真实的事情。然后每个人在家里的红嫂们就是纳鞋织布，然后就支援前线。这个生死与共呢，也过一个统计，多少人参军，多少人牺牲，纳了多少双鞋，织了多少布，都这是有具体的数了。 这些年来，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革命历史为创作背景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大型民族歌剧《沂蒙山》在经历了全国巡演之后，在今年的4月19日的国家大剧院作为重量级的开幕式演出，拉开了建党百年优秀舞台剧目展演的帷幕。 剧本、音乐、演员、舞台呈现都可以说是民族歌剧的样板之作，感人至深的故事深深打动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山以村姑海棠为核心人物，海棠的舅舅孙九龙、海棠的丈夫林生、八路军女战士夏荷、儿子小山子这四个人物，通过各种戏剧性事件与海棠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有一个桥段讲述的是村姑海棠为了保住八路军赵团长的孩子而牺牲了自己的孩子小山子之后，赵团长发自肺腑的表达，有着绝对意义的时代关照，以音乐来铺陈的情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能体会的。都有自己的爹，都有自己的娘，省下最后一口粮为了前方，都有自己的儿，都有自己的女，送上自己的亲骨肉，血洒战场。这是歌剧《沂蒙山》里的海棠扮演者歌唱演员王丽达的一段唱词，情真意切，质朴感人，就用几句便展现了沂蒙老区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在歌剧《沂蒙山》里，这首《沂蒙山永远的爹娘》有一段史诗性的合唱，帮助艺术作品建立起了英雄群像，这在歌剧里是很少见的。 在歌剧中，咏叹调大多是主要人物的内心独白，或抒情感叹如抒情咏叹调，或悲愤激动如花腔咏叹调，在表达人物内心复杂情感和音乐主体的个性特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人说，一部歌剧是否立得住，就要好好的听一听咏叹调。著名作曲家歌剧沂蒙山的音乐创作栾凯告诉我们，在这部歌剧里，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咏叹调， 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好听的动人的咏叹调，这次也是这个剧一个亮点，这在以往的歌剧当中是比较少见的，或者说是很难见到的。 从山里往山外，层层叠叠隔云帆，从一个山口到另一个山口，从芳草绿望到雪花白，风吹过来，云飘过来，多想回到从前儿时两小无猜，风拂抹脸，云云揽在怀，只要路在脚下，哪怕山高山宽，那干插枪的影子，那海棠花的样子，那炊烟升起的日子，那村头的老年子，那望不尽的青山，就让朵朵彩云覆盖，那诉不尽的深情，就像白雪皑皑。 这一段男高音的咏叹调来自海棠的丈夫林升的扮演者歌唱演员王传亮的演绎，有着浓郁的民族音乐风格。作曲栾凯说，他运用了音乐剧的创作手法来做民族歌剧，带着美感的气息，颠覆了此前人们对于民族歌剧的惯有印象。 实际上我们这个剧为什么听起来和其他民族歌剧不太一样，我觉得在也是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本着一个出发点，我们实际上想做一个叫做民族音乐剧。它很多的音乐的段落唱段是带有音乐剧的这种特定特点的。实际上歌剧呢是需要带给人们一些动听的东西，你不能说可算听了一段好听的了，是吧？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歌剧最终呈现，尤其是我们的歌剧要面向市场、面向群众啊，面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创作导向或表演导向的话，我们更多的应该带给观众的目不暇接的一种视觉和听觉的这种冲击。 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歌剧，作品以人们熟知的沂蒙山小调作为主要的音乐动机，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变化，同时将山东快书秧歌的音乐元素也自然地融入其中。演奏为交响乐队，配置以民族乐器竹笛、唢呐、琵琶、坠琴等等，使得音乐上既有歌剧的交响性，同时又具有民族音乐的独特风情。尤其是将沂蒙山小调中的音乐元素吸纳到歌剧唱段之中，引发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红色记忆。 1938年12月，毛主席一声令下，派兵去山东。八路军1150东进支队迎着风雪开赴鲁南，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山东3800万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在齐鲁大地上奏响了一曲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 上发条的小青蛙，二姑妈织完毛衣织棉袜，外婆说鸡蛋炒个香椿芽，过日子钱要省着花。三表妹摘来鲜花染指甲，大表哥滚完铁环玩泥巴，舅舅说煮汤圆儿更上佳，看晚霞明天该走了。知足，我们还是一见如故。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quizás.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丁鱼。 哎，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都会为你推荐一首新歌。 热流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 Amber。 时间匆匆划过， 听到你来时的模样， 却存在这样一首歌， 深埋于心，却无限怀念。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爱听的歌？ 从2021回到2011， 隔空对话，在十年里遇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一段音乐都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你好，听众朋友，2021年5月23号，中央芭蕾舞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原创交响芭蕾《世纪》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随着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天幕，一道闪电似的裂痕把天幕劈成两半，苍凉的意境随着音符弥漫全场。这是第一幕女娲补天的场景。黑灰色调的舞台上，一袭红衣的女娲翩然出现，跳起优美的足尖舞，交响乐队现场演奏出流淌的音符。交响芭蕾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用写意的舞蹈表现抽象的音乐，让观众看见音乐，听见舞蹈。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英介绍说， 因为是中芭这个历史上吧，也是60年来第一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 就是这种像史诗般的这样的一个交响芭蕾。因为中央芭蕾舞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这个创作上一直在寻找就要走自己的这个艺术之路，从红丝娘娘军开始已经给我们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因为做舞剧已经做了很多了，这种大型的交响芭蕾哈，因为它是一种盛况的一种表达，所以也想在这个一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推出。其实精气神的，比如说泥瓦补天，比方说愚公移山啊，然后比方说精卫填海，比方说这个夸父追日，都体现了中华民族那种生生不息的那种奋斗精神吧。 琴与乐队奏响深情的旋律，这是关霞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流动的乐章好像海浪不断起伏，身穿海蓝色服装的演员们就在海浪里舞蹈，他们像飞鸟，像浪花，又像海之精灵。这一段表现的是精卫填海的意境。是交响芭蕾的灵魂。交响芭蕾世纪是以作曲家关霞的四部交响乐为基础。关霞谈起这次音乐与舞蹈的合作说，交响与芭蕾一起讲述中国的故事，传递中国人的精神，在舞台上产生了一加一等于 N 的化学反应。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这些神话故事凝聚了中国人开天辟地、勇往直前、矢志不渝、砥砺奋进的历程，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回顾中国芭蕾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用西方芭蕾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发展史。时间回到一百年前，晚清舞蹈家玉荣龄在慈禧面前跳起西方的芭蕾舞。贵族出身的玉荣龄曾经在巴黎专门学过芭蕾舞，还曾经登台表演过，被誉为中国芭蕾第一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艺术团体来华演出，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也出现了一些私人芭蕾舞学校。不过此时芭蕾艺术在中国还只是零星萌芽，真正兴起和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英介绍说， 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就是对于这个芭蕾艺术还是很高期待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嘛，就是交流的艺术形式，代表国家形象，他最早的定位已经非常清晰了。你想，就在我们团是成立1959年，但是在我们那个就是等于是新中国成立刚刚十周年的时候，那中央芭蕾舞团就正式成立了。所以说在国际交流和外交上面，然后也通过艺术形式能够让人家更多的通过文化交流来了解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风貌吧，起码是。 从邀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到排演西方经典剧目，再到编创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剧，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芭蕾在初创期实现了三级跳。耳边听到的音乐出自民族舞剧《虞美人》，由吴祖强、杜明新作曲， 正是通过这部作品，吴祖强和杜明欣积累了创作舞剧音乐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充分运用到现代芭蕾舞剧的里程碑之作《红色娘子军》的创作上。 到红色娘子军的话，周总理等于开启我们要创作革命题材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最开始，当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在61年、62年这个时候，不都已经演出了这个什么《天鹅湖》啊，然后《泪泉》呐，包括《吉赛尔》啊等等，就古典芭蕾已经都演了好几部的基础之上，然后总理说你们应该创作一个革命题材的，能够反映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然后当时这么一提，那么就开始着手了。 1963年，根据周总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方向，创作团队选定《红色娘子军》这一题材进行创作。吴祖强、杜明欣等担任作曲，李成祥、蒋祖慧等担任编导。拿刀枪的足尖舞，破天荒地出现在芭蕾舞台上。 在美国那个就舞蹈大全教科书里面，就曾经就是别的可能都没有提到，就提到红色娘子军的这种贡献，就是它是带有完全这种革新的这种变革的，然后去那个种穿着短裤穿着军装这样上舞台的形象，还是说破天荒的这样的形象。 合唱曲《万泉河水清又清》是红色娘子军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他将载歌载舞的形式引入芭蕾，打破了芭蕾舞剧不开口的惯例。是芭蕾舞的灵魂，芭蕾舞剧是先有音乐再有舞蹈，根据音乐来设计动作。为了完成创作任务，吴祖强、杜明欣等多次去海南体验生活，当地的民歌像甜美的万泉河水一样滋润着作曲家的心灵，民歌式的旋律成为红色娘子军音乐的灵魂。红色娘子军的成功还催生了另一部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上海的诞生。这一红一白，也让童年时期的冯英深切感受到芭蕾艺术的魅力。 我们看完了这个白毛女的演出完了之后，在宿舍里就炸开了锅了，就有人给追光的，有那个就学，因为我们那个宿舍刚好我们班女班宿舍14个人一个屋嘛，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房间又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开始作了，有人是专门给打灯光的，拿着手电筒啊，那天还被老师都给逮了个正着，因为9点半我们要熄灯要睡觉的嘛，就我们班作什么作，闹什么闹，都是熄灯睡觉了，那个是我们全班全体一块被批。 时间来到1992年，当艺术回归到艺术本身，作品自身的成就和价值再次得以凸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芭蕾舞团决定复排《红色娘子军》，冯英成为第三代琼花的扮演者，她把时代精神灌注进角色里，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鲜活的琼花形象。 当我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第一首先肯定是要传承，对吧，就把第一代艺术家他们塑造的这个人物的这种个性和形象首先要掌握在手上，然后我再进行不断的就是说不同的这种内心，然后她本来是一个少女，她孤苦伶仃，当爬起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呼吸，我又用上了有种现代舞的那种呼吸，因为原本在中国舞也好它都是提子器或者说我们芭蕾提子，但是我把它放在这样的时候，你就是一种叹息也好，或者是一种在这种茫茫的黑夜里，我往哪儿走，哪是我的家，这种叙述你就成立，你也就会感人。关键因为那个时候瘦嘛，就比较痛苦的是嘴里面要含着，就是当时我去为了这个琼花的这个形象去做了牙托，就这个上下的那个牙托，有的时候甚至一出汗一干嘛就挤在那儿呢，就挺痛苦的。因为一个表演艺术，可能你要通过你的表演深入观众的心，所以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然后也确实后面表演了，就是这个几年下来之后，作为第三代琼花代表呢，可能就是观众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揣摩人物内心比较丰富的吧，所以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就对于付出努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那么当然第一次我们到西方就是主流的这个舞台上，就巴黎歌剧院，然后甚至是在马赛，在里昂《红色娘子军》演出了之后，所以当整个作品走到这个西方主流的这个观众主流剧场了之后，他们对的这种艺术性的完整性上来讲，他们是觉得很赞叹的，特别是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那个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的艺术完整性，音乐又结合了就是民族民间舞，仍然又结合着这个像芭蕾的这个有一些技术，就赞赏。所以我们的就更坚信，就是你的一个作品的它的这种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时候，它一定是它有共鸣的。 每当听到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谱写的音乐，就仿佛看到纯洁的白天鹅在月光下翩翩起舞。芭蕾舞剧《天鹅湖》是芭蕾艺术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也是冯英的拿手剧目。1980年6月，他在天桥剧场连演6场《天鹅湖》，创下了一项个人纪录。当时中巴复排了一批西方经典芭蕾舞剧， 久违的白天鹅重现舞台，在北京掀起一阵天鹅热。在个人的艺术生涯中，冯莹多次主演《天鹅湖》，每一轮演出都对角色理解得更加深入，这背后离不开恩师戴爱莲的悉心教导。采访中，冯莹深情地回忆她和戴爱莲的师生情。 在演《天鹅湖》的时候，他就就进教室给我们排练的时候，就他的那个启发让我后面才明确的就觉得《天鹅湖》应该也是就是在人物上演的也是那种音乐的起伏和呼吸的运用。后面我也是用到《娘子军》上面，就在后面的他的这种就是带有画龙点睛的这样的一种提示，对我未来所有塑造角色的时候都是有很大的启发的。因为96年的时候，我是因为腰伤，然后心里面就把96年6月20号的这个演出，我作为我的一个谢幕演出那样的。那天的戴先生，就来看演出，还抱了大束的鲜花给我，然后我觉得特别感动。然后他呢，就是等于来祝贺演出，就他说你今天啊，让我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真正的一个演出吧，因为他可能听到就是知道我是想作为最后的这种谢幕演出的时候，他说你千万不能让他就是他那个讲的那个普通话，就你不能退，不管你在哪儿演出，我都会来看，你不能退。 戴爱莲是中国芭蕾乃至中国舞蹈事业无可争议的奠基人之一，他是第一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第一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第一任全国舞蹈协会主席。1950年上演的新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和平歌》也是由他主创及主演。1916年，戴爱莲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华人家庭，她从小在伦敦跟随舞蹈家安东·道林、道夫·拉班、玛丽·魏格曼等学习芭蕾舞和现代舞。因为仰慕荷花的清雅高洁，她特地把原名戴爱兰改为戴爱莲。这首《荷花颂》就是戴爱莲所编创的民族舞蹈《荷花舞》的配乐。抗战爆发后，戴爱莲在伦敦参加义演，筹款支持祖国抗战。1940年，他在战火纷飞中回到祖国，用舞蹈宣传抗战。戴爱莲曾经回忆道：“ 我在伦敦的时候，我还受共产党的影响，我是准备到延安去了。我看过那个 Edgar Snow 写的那个书，关于中国共产党。我说中国人民，我们真了不起，中国也有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戴爱莲全情投入到新中国的舞蹈教育事业，对中国芭蕾和民族民间舞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9年，冯莹进入到中央芭蕾舞团工作，在这里他有幸得到恩师戴爱莲的悉心指导。 应该讲就是我们跟从80年代就是受戴先生的影响哈，他的这种人格魅力，然后他对于党的事业那种忠诚，其实他一辈子都在追求就是入党这件事情，当然最后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也是党组织对于他就是这种真诚哈，对于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的就这样的一个追求，那满足老艺术家这个一个心愿啊。然后在医院其实是在他那个就是病危之前的那个最最那个什么的日子，然后有了这个一个仪式，就入党仪式，我在现场就是那种热泪哈，因为你想他的那个一字一句那种 誓词 的时候，真的特别感人。 有一段镜头记录下这感人的一幕，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墙上挂着鲜红的党旗，已经90岁高龄的大爱莲躺在病床上，吃力地抬起头，一字一句宣读入党誓词： 我加入基督共产党，奋斗终身，坚持大爱莲。 回到中央芭蕾舞团交响芭蕾世纪的演出现场，舞剧进入第四篇章，夸父追日，舞台上响起熟悉的旋律，这是作曲家关霞的交响乐作品《激情燃烧的岁月》。舞台上出现了科技感极强的星球与宇宙的场景，在前几幕依次出现的女娲、愚公和精卫再度登台，表现出薪火相传的意象。舞蹈的意境让人们联想到中国芭蕾近百年的发展，经过一代代中国芭蕾人的接力进取，芭蕾艺术在中国迎来盛花期。黄河、梁祝、鹤魂、敦煌、沂蒙颂、梅兰芳，艺术家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源自西方的芭蕾艺术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精神。演出临近尾声，观众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忽然剧场所有的入口一起打开，近80名儿童芭蕾舞学员从四面八方涌进观众席，在人群中与舞台上的舞者同步起舞，孩子们稚嫩的脸庞映照出传承和希望，也象征着明天和未来，这神来之笔引来阵阵欢呼，掌声在剧场上空久久回荡。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专题节目《世纪芭蕾》，主持人戴毅，代表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编辑张鹏飞，感谢您的收听。 踏上征途的路，去向丛林深处，找到了会开花的棵树，不要再予束缚，阳光驱散迷雾，然后